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就美国以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威胁为借口进行洲际导弹拦截试验仪式6月2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美帝国主义者5月30号在美国本土加利福尼亚州班登伯格空军基地进行了一场假想我国洲际弹道火箭攻击的导弹拦截试验，这不可不谓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美帝国主义者更加露骨地表露出了核战争挑衅野心。美帝国主义者冒险的军事活动说明其针对我国的核战争准备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美帝国主义者疯狂的行为证明朝鲜增强自卫核武力的措施是极为正确的。发言人强调，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虚张声势说什么在洲际导弹拦截试验中获得了成功，导弹拦截系统的性能良好等等，但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陷入绝望而血性发作而已。如果美国以为用导弹拦截系统之类能够挡住从天上倾泻而下的我国战略军核火花来保住残命，那么其想法是大错特错的。特朗普政府垂死挣扎的核战争赌博只能加快美国本土焦土化，这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